久不见，飞得好近，相隔好远。如地平线，那么近，就却远在天边。从前，从前，转眼今天。怎么走，怎么还原，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。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，怎么找回那一天，固执的飞上那一个前面，爬过身边，想我一切。怎么还原，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。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，直到永远。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，我的甜蜜，我的呼吸，你的笑绝对的神奇，你的苦绝对的可惜，因为你让我明白生命的真谛。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，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。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，

心烦，偶尔看到风筝在飞翔，想起未圆的梦想，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，却遗忘多少的片段，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微笑。我来到回忆里的城，让我想起你的温暖。偶尔路边摘下的花瓣是你给我的小浪漫，偶尔对着大海的呐喊是我们年少的轻狂，年年月月我们回头一看，心涌上多少的情感，我偶尔也会偷偷的希望时间像木马回转，我来到回忆里的城廊，看着我们的爱情归于平淡，我们不是不够勇敢，只是脚步慢了就失去方向，年轻总是有点迷惘，当时我们受了伤就太慌张，生命都总是这样，总有一些遗憾，偶尔我会望着月亮，想想如果你就在身旁， 在大雨刚停的夜晚，一个人游荡，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只想等天亮，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，最怕的其实是孤单，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照耀冰冷的心，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到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守护我脆弱的心肝。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人